以为你是疼我的，但事实却让我醒过来。眼前你看着的那就会的境界，再坚强累得忍不住了。记忆中快乐场景也被你突然慢慢抹去，背叛的眼神充满灵魂。原来你早已经不爱我了，何必给我苦苦的一个吻？说过一定会认真，那伤害却更深，是不是因为我天真？原来你早已经不爱我，我刻苦每天痴痴的傻等，不要等待有一天真爱终于也都变成了恨，说一句我们